任地厚天高，回家也都想得到拥抱，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我答应最早来到。 棵松，民国初年进城谋生的郊区农民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在这里约定好五个一群，三个一伙，等人齐后再集合一起进城，同时也为城里的买卖人出城引路，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集合约定的标志——五棵松。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六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嘿，各位，周二晚上好，这个时候应该准备一下支付宝的余额，因为晚上又有一场血拼。因为明天是女人的节日，所以商家都在各种的促销，男同胞也可以凑凑热闹，给生活一点调剂。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今天北京阳光明媚，北风吹拂下让人感到寒冷。今天两天北京天气依然以北风为主导，尤其是午后至傍晚风力较大，阵风将达到5到6级，不过气温也在回升当中，在11号将达到本次升温的顶峰，最高温度17度，随后气温又将有所回落。此外，根据目前预测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年延长供暖的可能性非常小，正常停暖时间为3月15号20:40。近期气温起伏比较大，及时了解天气信息，适时的增添衣物。明天北京晴天，2度到12度，西北风4级。 离开爱情不到表情，可是不恨你离去，因为我不爱推理的游戏，不想绕路只为了避开你，我有一点小可惜。伤心让人不想爱自己，那么也只好是不爱你，拉开距离。 这是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要离开你。今天是星期二，所以你还是回来吧。天气晴，我们可以去放风筝。北京春天爱起风，春天迎着风向，放风筝是大人和小孩子都喜欢的运动，老少皆宜。它也是一项传统的民间活动。相传借着风筝将愿望带到天空，风筝放得越高，愿望就越容易实现。选一只漂亮的风筝，再准备一个心愿，阳光正好的日子，来到望京桥旁边的太阳宫公园刚刚好，桃花玉兰都开放，还有一处美丽的花海，也正适合散步走一走，或者放个风筝，也有人玩航模跳广场舞，惬意地享受午后的阳光。这也许就是生活当中的一种简单爱吧。 说不上为什么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福新路到红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京藏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昌平路辅路到安祥北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功德寺桥到滨河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景化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复兴路东向西方向，从复兴门外大街到洋房店东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科惠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女生节，最女生叶青、严艺丹勇敢大表白，唱出属于女生的幸福情歌，只想说敲喜欢你。软妹叶青一展甜音，加上女王严艺丹全新创作，叶青的嗓音当中甜蜜带有俏皮，走心全是严艺丹笔下细腻的旋律，两者搭配到一起迸发出的火花是会让每个女生为之着迷的。2017首播女生对唱歌曲敲喜欢你，甜到所有听众的心里。 睡不着的夜。 就占据我所有视线，睡不着的夜晚总是特别的漫长，天花板上好像都是你微笑的脸庞，和轻声对我说晚安。 OK， 这首歌的缘分从演艺单位《步步惊心》写歌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第一次看到《步步惊心》的演员定妆照的时候，就指着叶青说特别喜欢这个甜甜的妹纸，所以一直期待与叶青合作，可以为她量身打造一首歌曲，现在终于实现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一定要说喜欢，不然他们会伤心的。简弘亦就开出了《伤心花》，作为《青云志二》的宣传曲，在开播之际抢先登场，由欢瑞世纪出品，李易峰、赵丽颖、杨紫等主演，唐艺昕、舒畅特别出演， TFBOYS 特别友情出演的古装仙侠剧《青云志二》已于3月1号登陆了北京卫视、安徽卫视周播剧场。伤心花是否再开？碧瑶是否能醒来呢？《青云志二》将为观众揭开这些谜底。抢先来听简弘亦《伤心花》。 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你天空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雨坍塌，用心中的只有你的天涯。如果天真有罪，我愿为爱化成灰，承受与天空的泪。如果真心负累，我愿深埋你的美，让爱缠绵我心扉。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心中的雨落下，思念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傻。等伤心开出一朵花，长出了白发，用你的微笑来换我的傻。等伤心开出一朵花，等回忆的路坍塌，用心中的治疗你的天涯。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成功没有捷径。无论任何事，你没有坚持三个月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坚持三年以上就不能说自己懂，没有坚持五到十年就不能算专家。健身也是如此，健身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要坚持练下去一定会有收获。但如果你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好比攒钱攒一百花两百，还妄想一个月内成为百万富翁，那只能祝你好运咯。坚定自己内心的那份信念，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Keep running, let's go. See the thing about you that caught my eye is the same thing that makes me change my mind.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ut girl, I'll try. You need to sit down, this may take a while. See this girl, she sort of looks just like you.She even smiles just the way you do. So innocent she seemed, but I was fooled. I'm reminded when I look at you, but you remind me of a girl that I once knew. See your face whenever the one for me, till I found out she was on her creep. Ooh, she was sexing everyone but me. This is why we could never be. You remind me of the girl that I once knew. See her face whenever I look at you.Why I just can't get it. I know, yeah. It's so unfair to you. It's so unfair. I can leave her ignorance to you. Wish I knew. Wish I knew how to separate the two. This is why I just can't get with you. Summertime, it is summertime. Summertime, it is gonna party. Summertime, it is summertime. Don't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Summertime, it is summertime. Up good, the dash is wood. Pass the tour to ensure you're gonna do it. Outfit linen in my hat's the door. The air is pure. Barbecue picnic way outdoors in the pool for sure. Wet and wild. Summer frown, summer smile. Till summer come back around. See, we gon' live it up this year. I'm in the mirror and I'm checking out my gear. Fresh and fly, not a di da da. Yes, y'all, it's summertime. Summertime. It's summertime, whoa. Summertime, it's time to party. Summertime, it's summertime, what? Don't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平方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万和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四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大望南路南向北方向从小武街路到红雁东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三里河路北向南方向从阜成路到月坛北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你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路况之后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为各位精选好音乐和新鲜资讯。近日北京石景山区主要街头新增设的摩拜单车停车泊位，地面用白漆喷绘而成，并印有石景山区摩拜单车字样，规范化单车管理，在京城开始实施第一步，无处安放的共享单车终于有了歇脚处，也让街头整洁有序。也希望各位文明用车，时刻告诉自己你是最有素质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

010-8237-4595，18501030708。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飞的想念，这是周兴哲学着爱专辑当中的作品。这么美好的春天，你在想念谁呢？音乐加点料，我是想念你的 KK。 美国小伙达雷尔带着女朋友坐上了一架小型的飞机，准备观看加利福尼亚的美丽风景。这个有趣的家伙准备好了一切，特别挑选了一枚戒指，还在地面上给他的准新娘专门留下了一个求婚记号。但是就在达雷尔和飞行员寻找他们留在地面上的记号的时候，这个充满爱意的瞬间突然出现了反转。在达 雷尔把手伸进口袋里想要拿出戒指来求婚的时候，他却被晕机所击垮了。他弯下腰开始在狭小的机箱里面呕吐。又但是他和他的女友一定是真爱，他的女友脸上泛着红同意了他的求婚，还用手轻轻抚摸他的后背，真是吐了一地的狗粮，这就是爱。 机箱说温度会走降，我预言爱情是晴朗，性能感应人的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真的被颠倒了。 就是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2017胡润全球富豪榜今天发布，共有来自68个国家、1811家企业的2257位10亿美金富豪上榜。其中，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以5600亿元的财富再次蝉联世界首富，著名投资家巴菲特以5400亿元屈居第二，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以4980亿元首次闯进全球富豪榜前三。中国的亿万富豪，尽管有不少人在过去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哈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陶庄路到化工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25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功德寺桥到滨河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8公里。北二环西向东方向，从德胜门东边河路到安定门东大街有 2.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从王府仓胡同到北玉带胡同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6公里。复兴路东向西方向，从复兴门外大街到洋房店东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约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磨走流行元素后，容祖儿，麻烦你，自然流露的一次。每首歌都有自己的命，一首本是起衬托作用的 B 面歌，随着专辑交到乐迷手上之后，竟可以发光发亮，成为另一个经典。相反，即使认定它是主打歌，早已落足了，并加入大量流行元素在内，当它走进乐迷耳朵之后，能否获得赞同，似乎又是制作人和歌手们控制不来的事情。继《最好的时光》之后，容祖儿第二首翻唱作品就是来自2001年她的第六张专辑隆重登场的一首《麻烦你》，编曲上充满了流行的元素。可惜当年对手太强，来自同一张专辑的《再见我的初恋》也抢去了不少注意力，所以现在要麻烦你让一让座，请出容祖儿。 麻烦说多一次，证实已经不可以，麻烦你多一次数我缺点，这一晚是多么易，自由地说我那样随便，如是铁般事实尽情坦白，请言污再一点，麻烦说多一次，只怪是我没经验，多得你使得心窝只剩如碎片，仍然陶醉你狠心对待，仍然很期待，很施舍你爱，谁又救我想得开，麻烦你伤我心，使我出敲针，麻烦你用心使我痛哭可以更兴奋，麻烦你使我更想，谁人都说吃得苦才被激励，倘有些同情心理，麻烦你尽量残忍给我福气， OK， 当一首计算精准的流行曲未能如愿跑出时，如果抹去装扮以素颜再一次示人，是否可以成就一次流行呢？当然你说了算。热闹庆祝之后，剩下乱麻麻一团糟。好在不久即将迎来的清晨，好在温温韵韵，轻轻抚平，陈粒第一次为剧集制作片尾曲，再度搭档词人石欢，一起期待3月23号女性励志话题剧集《问题餐厅》的开播。抢先来听陈粒《好在》。 是灰的梦，是我的心，是苦的。路是宽的夜，是冷的灯，是亮的人，是新的。我是午夜的心。 所有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身材好就是一种美。一个人的长相不仅包括你的脸长什么样，也包括你的身体长什么样。不用动刀子，不用担心后遗症，拥有魔鬼身材就是这么简单。经常运动会提高人体内部的新陈代谢，让你气色红润有活力，面色更好，少长痘，身体排毒更顺畅。一个人的皮肤气色对整体形象提升是很大的，无需吃补药，不用做美容，自然永葆青春活力。毫无疑问，一个坚持经常锻炼的人一定会身材好，颜值高，有活力，气质好。健身是最健康自然简单易行的整容方法，为什么还要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人造的假象呢？ Come on, keep running, let's go.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plastic bag drifting through the wind, wanting to start again? Do you ever feel this so paper thin, like a house of cards, one blow from caving in? Do you chance for you, 'cause there's a spark in you, you just gotta ignite the light and let it shine, just on the night, like the 4th of July, 'cause baby you're a firework, come on show them what you're worth, make them go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马家楼桥附近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北四环东路辅路到太阳宫桥有 2.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方向，从湘红旗路到滨河路有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通惠河北路到景华南街有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从国贸桥到建华南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复兴路西向东方向，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广告之后为各位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清明小长假要来了。今年的清明小长假假期为4月2号至4号，前往南京、杭州等春季热门目的地的车票销售火爆，归乡扫墓、外出踏青成为了不少旅客出行的主要目的。3月4号开售了4月4号的车票，不少旅客计划购买的最后一天下午车票返程。车票开卖后不久，时间合适的返程车票就已经销售一空，比如杭州到北京的高铁列车当中，下午出发车次的车票几乎全部售罄，上午出发的多趟车次还有一些余票。小长假里中短途外出旅客会增加，有出行计划的各位尽早购买车票，不过也可以跟着刘明翰乘坐这趟南方列车。 坐在这趟开往南方的列车上，看着窗外来来去去的景象，怎么突然间我又会把你想，怎么突然间我已泪流成行。坐在这趟开往回忆的列车上，闭上眼睛仿佛你还在身旁，那些雨后的春天你悄悄芬芳，那些炙热的夏夜我不停地唱。我是多么想念你，当我再次来到这熟悉的地方，我是多么想念你，那些牵手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他们来来往往。朦胧泪眼，我 是牵手的人们，还是一如既往。 是薛凯琪带来的下午9:55，你会在干嘛呢？我来告诉你该干嘛。晚上9点泡脚最护肾了，这个时候泡脚，身体热量增加后，体内血管会扩张，有利于活血，从而促进体内血液循环。如果泡完脚后再适当做几分钟足底按摩，对身体的血液循环更好，脏腑器官也会更能得到进一步的调节，也可以睡一个好觉。来听崔健，让我睡个好觉，结束今天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3月8号见喽，拜拜。 是谁。